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哇，大厨，呢碟黑掹掹又有阵窿味嘅，唔通就系传说中嘅特色暗黑料理？ 呢碟系著名嘅佛山君安鱼饼，我特登上网学噶。 唉，你咁嘅天分，不如我哋一齐开电视睇人哋煮好过啦。星期六有粤菜好师傅二，等观众爱上广东味。 哇，今集仲有广州菜同潮州菜嘅星级名厨比拼厨艺，推动粤菜文化代代相传。 粤菜好师傅二， 8月6日起，逢星期六下昼4: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肥到行唔喐啦，而家先嚟运动系咪太迟啦？ 掌握自己嘅健康，几时都唔会太迟嘅。香港暖流逢星期三早上11:10，有由医务卫生局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嘅区区有健康，同你介绍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站嘅服务，仲有游戏玩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走。早晨，早晨，一大清早呢个时间吓，清晨时分，听完五点新闻之后咧，我又出现啦，喺你嘅耳边，喺你嘅身边，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去到6:30啦。今日嘅日子咧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啦吓，8月3日，农历系7月初6。听日7月初7咯，七姐诞喎。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去到啲日子咧，就要接啲七姐衣嘅，五颜六色好靓噶。咁啊，接好晒嘅咧，跟住咧，俾阿妈咧就去当天拜下，烧下衣啊，咁嘅样吓。七月份都好多嘢烧，除咗呢个七姐衣，仲有系7月14盂兰节嗰啲系即系烧街，喺个街嗰度烧嘢嗰啲，亦都会有。而家一路呢個傳統咧都存在嘅，喺街裏邊咧都仲有見到有啲人喺條街度燒啦，咁但係舊區嗰啲會有啦，新式嗰啲咧就應該唔會有啦，但係都換嚟一啲好靚嘅嗰啲就係俾你擺放去燒嘢嗰個桶啊，嗰啲好似元寶桶嗰啲咧，見到有啲咧就換咗好新好靚嘅。清晨时间5:08，天气咁热，但系天文台话呢几日咧都有啲骤雨，降降温都好啲啊！留意啦，雷暴警告发出咗，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而家29度。陈秀文的《影像罗曼史》展开我们清晨爽利的节目的开始。早晨，欢迎你的收听。今日天气方面，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该区的骤雨会减少。一个低压区会在下周初为南海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可能发展为热带气旋， 但是其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会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会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30。睇翻天文台一啲嘅预告啦，而家好方便啦，有9日嘅天气预报，亦都有啲公仔表示天晴啊、乌云啊定落雨。咁而家星期三、四、五咧都系落雨，喺星期六啊就会去翻少少嘅雨点，即系骤雨减少咁样样啦吓。咁啊，每一日咧都要带把遮出去噶啦，一系就遮挡太阳咁猛烈嘅阳光，一系就爱嚟挡雨水啦。刚刚的我们听的《影像浪漫史》，我们又听另外一首的情歌。浪人对于情爱的看法，他怎么看呢？500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他的艺名叫做伍伯，本来的名叫伍俊霖，是台湾的一位摇滚乐的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他亦都是主音兼又弹埋吉他，都很多人喜欢玩音乐。刚刚是伍伯的一首叫做《浪人情歌》。好多嘢都可以清清楚楚，唯独是系情爱嘅嘢咧，真系系好难更清楚，系只要只系会即系藕断丝连啊，想断又断唔到，欲断难断。唱陈美玲的这首《欲断难断》，当年的这个即是音乐的拍摄的男主角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黄舒淇。情爱藕断丝连，很难断了他。这个都是缘分，会有一个人入了你心里面，要走是很难的。 缘分嚟嘅时候同走嘅时候都有时冇得解释，就是一个缘字。 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乍相逢彼此爱慕，内心清楚，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那么多，他的心倘不属我，错过了没他奈何，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会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那么多，他的心倘不属我，错过了没他奈何，缘分已消失，不会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 蔡枫华的何必曾相识，当缘尽的时候或者可能是很不开心的分手，就会说、哎、我宁愿我们没有相识过，不识过你、啊、但是不是呢都曾经在一段快乐的日子里面、一段时间都是开心的，唯有是记好的东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据了解，公屋租金检讨后将会加租 1.17%， 租金实际加幅大约是每个月5蚊至66蚊。房委会建议宽免加租后头12个月每个月的实际加幅金额。公屋联会认为有关加租幅度尚算温和，不至于对公屋租户带来沉重负担。联会建议房委会日后检视机制，可以让房委会在机制之中有较弹性的空间，因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或经济逆转等特殊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租金决定。俄罗斯最高法院裁决将乌克兰亚速营列为恐怖组织，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法院作出裁决后，亚速营武装分子被俄方俘获后可被判处更重刑期。大约2500个乌军士兵5月在南部马里乌波尔投降，当中包括亚速营武装分子。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失联的一架军用直升机残骸已经找到，机上6人全部死亡。军方说这架直升机星期一在水灾最为严重的比鲁兹省拉斯贝拉地区参与救灾时失去联络，机上人员包括负责监督行动的一个中将。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恶劣天气导致直升机失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39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3.2，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8，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1美元，卖出1760.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一次比赛做记录的时候，郭少少主动提出要试打移动靶，对方见他是通讯班的女兵，不屑一顾，没想到郭少少的表现十分出色，后来更加被选入女子特战队，成为了追击手，从此没人够胆睇小他。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今季學在其中最后一集，我们有重量级嘉宾。 他是1996年大富翁世界赛冠军，多年来中环卓游界。 他出过很多书和漫画，好像是《反斗校园》《主席手记》，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今个星期我们有不华流谈游戏，细腻卓游，笑看人生。 學在其中，戏有益。主持莫慧峰、周家俊，星期四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朝早啱啱起身吓。有啲咩早餐食呢？係啊，我都未食早餐，咁早嘅唔會有啦。通常呢都係做完節目啦，仲要再等咁上下啦，七點零鐘啦先至有早餐食。因為喺電台嘅 canteen 食，佢要七點半後呢先至開始營業啊。咁啊，我做完節目六點半嘅時候呢，都要一個鐘頭嘅時間要等候啦。不過就要做其他嘢先啦，可以做其他嘢打發下時間咧，就先至唔覺得肚餓。實際上咧，隔咗咁耐嘅時間咧，係應該都會有啲肚餓嘅感覺噶啦。咁啊，營養師林思維成日都話，一定要記住朝頭早食早餐，食早餐咧好重要啊！我哋揀啲有營養嘅早餐。咁啊，今朝早咧星期三啦，都係會林思維係繼續講下喺過去嗰廿四五年啊回歸嘅呢段時間裏邊，其實喺營養學方面咧都有好多個發展，好多個進步。佢都一路跟住呢條線去成長緊、學習中，都係好中意呢行啦，所以佢係繼續都係鑽研喺佢呢一方面，係即係盡量做好佢嘅嘢。譬如佢除咗去做好自己營養學之外咧，都希望即係啲營養專家啦嚇，佢哋營養家喺呢一度嘅嗰個地位一路慢慢係會比之前係發展得更好。咁所以咧，佢喺幕後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咁今朝早佢都會繼續講下營養學嗰方面嘅一啲嘅進展。咁我哋會成日都記得嗰幾樣嘢啦，少鹽、少糖、少油，呢啲都係近年咧，大家就係聽得到呢啲好多。我哋去茶餐廳食嘢嘅時候，啲人係當佢嗌飲品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嘅字眼嘅嚇，少糖，一間又話酒甜，一間又酒冰，即係都幾屙過嘅好多嘢。呢個都係香港茶餐廳嘅特色。如果你去到外地去食嘢，又唔係呢啲茶餐廳嘅地方。有冇咁多要求啊？人哋都唔识听，我谂。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两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幻，更多恋爱故事动人，画上了 之前的是天各一方余真的独白，是曾路德一起去唱演绎的这首歌。当时一出的时候呢，这首歌呢都是受欢迎。都是因为它是当然唱得好啦。演绎的独白是亦都抑扬顿作刚刚好，播音出身的就当然是不同。这样的剧场版配合这首歌呢，所以就当时都非常之流行的天各一方。而刚刚听的就承接住都是一种情的歌曲啦，难得有情人关淑怡。咁啊，讲开话头先嘅茶餐厅又走盐，又或者少盐少糖少油啦，又少冰，或者啊，我要多啲冰嘅都得，即系总之你想点都得嘅。呢个就系一个茶餐厅嘅特色。你去到世界各地咧，你可能就会好怀念翻香港，即系呢个香港先至有嘅特色。好撩楞嘅嘢咧，香港嘅茶餐厅咧都尽量做得到。你想点咧？口味咧喺茶餐厅你就会揾到噶啦。咁所以咧，茶餐厅咁受欢迎啊，咁啊又会比较舒服啲啦，坐落去。当然我嘅舒服嘅意思系你可以好自由自在，大家坐喺度嘅时候冇咩压力啊，同啲朋友倾下偈咁。而呢啲环境，如果你转移去啲高级嘅餐厅嘅时候，高级地方咧，你又好自然咧就要自己就讲嘢要细声啲啊，唔好即系大声讲又大声笑嗰只吓。咁呢个咧就系应有嘅礼仪嚟嘅，但系茶餐厅或者酒楼嘅时候，因为本身嘅环境好似好嘈嘅时候咧，你又逼住咧都要大声啲讲。咁喺呢个时间咧，喺酒楼去饮早茶嘅咧，应该都有好多人。朝头早咧就有啲特色嘅，又有啲系即系特惠嘅早餐，你又可能拣呢一样咧，楞边一样咁样，点都抵过呢个正价嘅，甚至乎可能多得滞咧，食剩可以拎埋翻屋企咧，就留翻仲可以有一餐食得到，咁样咧就悭俭系美德。记住，真系食唔晒先系咁，唔好夹硬将分做两餐。时间是5:47啊，接近。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会减少噶。

是百千遍，没太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深夜。 情爱路上徘徊在十字路口啊，爱与痛的边缘，王菲。咁啊，另外之前嗰首就是同一个曲，是改自佢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爱与痛的边缘写词的是潘元良。 早晨，我是邓瑞文。其实朝头早好紧要噶，因为每一日嘅心情咧，其实你由清晨开始决定咗系咁咧，或者有咁样嘅开心咧，就可以带到成日都好有正能量。咁所以我一起身咧，我最想咧就系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咁咧就会觉得我今日咧好似充满精力。咁最好可以靈修啦，即係我哋基督徒嘅睇聖經啦，咁就可以支取一啲好好嘅能量去應付一日裏面嘅繁忙同埋壓力。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懷住開心嘅心情踏出門口，祝大家清晨爽利。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噜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六点两个字啦，吓，今日咧就系八月三号。农历是七月初六星期三，天气方面呢都开始呢都不稳定的了，有阳光之余又有骤雨这样。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呢正是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该区骤雨会减少，一个低压区会在下周初为南海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可能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其路径及强度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有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会减少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雷暴警告仍然是有效的，暂时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朝头早6:3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八月份啦，咁星期三嘅嘉宾咧仍然系林思维嘅，咁佢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荣誉顾问，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 早晨啊，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我哋讲紧话系回归25年里边咧，我哋原来呢个营养师嘅方面嘅进展又有唔同啦，营养学咧又有好多改变啦，咁样吓。 系啊， 藉此咁回顾一下嘅时候咧，更加可以加深大家嘅认识。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健康？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好得意嘅。如果睇翻我執業嘅一個進程啦，咁睇到20年到啦，21年到啦，咁其實咧我哋個飲食嘅建議咧都好唔同嘅。最經典嘅例子就係雞蛋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係咪大家都聽到啊，你膽固醇高喎、 啊。 誒、咁第一樣嘢聽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雞蛋黃啊， 唔好日日食啊， 係啊，唔好啊，膽固醇好高啊咁樣啦。咁其實咧事實上咧，我諗我受訓嘅時候咧都係呢個理念嘅， 即係講緊係20年前啦， 系啊，咁即系20年前，我哋受训嗰阵时咧，都觉得即系其实鸡蛋里边嘅蛋黄咧，系因为里边有啲膳食嘅胆固醇，咁所以咧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就会直接影响我哋嘅血里边嘅胆固醇啦。咁我哋一路都相信呢一样嘢。咁当你临床去治疗病人嘅时候，都话俾佢听啊，如果你胆固醇高咧，一个礼拜就唔好超过2隻啦。咁如果你正常体重或者可能个身体冇事咧，一个礼拜就食4隻啦。咁以前成日都咁讲嘅，咁但系而家咧去到呢4-5年前。其实美国那边的一个研究或者回顾的一些研究就推翻了这个理念，就说其实蛋里面的膳食胆固醇咧，系唔会影响我哋即系身体里边嘅胆固醇嘅。 哦，咁所以咧，你可以日日食就系咁样， 系啦，就可以日日食啦。咁当然就系话，仲有一啲好得意嘅现象咧，就话如果你每一日食一只鸡蛋嘅时候，其实你中风嘅机会咧 系 会少咗嘅。 咁啊，即系呢个都系因为系其实不断嘅进步啊，要研究多啲，知多啲资料先啊。一研究多咗嘅时候，即系知道咗最新嗰个系咁样，就要同大家讲啦。 系啊，咁同埋以前成日都话，如果你 胆固醇高咧，就唔好食内脏啊，唔好食鱿鱼啊、墨鱼啊、贝壳类食嘢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啦。但其实而家咧，除同鸡蛋一样咧，其实好相信咧，食物里边嘅膳食胆固醇咧，即系譬如鱿鱼、墨鱼啊嗰啲咧，都系唔会影响我哋胆固醇，即系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嘅。咁、当然我唔系叫你听完我讲之后、去餐餐都食鱿鱼、墨鱼，或者可能餐餐都走去食高胆固醇嘅嘢。咁但系其实咧，如果适量进食嘅话咧，其实系唔会影响我哋嘅血里边嘅胆固醇。 因为叫大家去记咧，系冇可能记得咁多、所以我就成日都话，样样都要食啲，即系你每样嘢都掂啲啊嘛。 系啊， 呢个唔同颜色嘅蔬果类，你又会掂啲，咁、你就有啲营养可以攞到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喺路高嘅讲嘅，即系呢个都咁咁多年嚟都冇乜太大变化咧，就系、我哋话鼓励翻多元化饮食。就唔係我哋傳統嗰個諗法係戒口、戒口同戒口， 係 OK 啊。仲有講開我哋嘅營養師嘅形象，即係以前我記得啦，即係啲人好驚見營養師嘅，因為營養師咧個態度咧就係你咩都唔好食啊，呢樣唔好食啊，嗰樣唔好食， 同埋覺得 係 自己好有病先見營養師係咪？ 飯又唔好食咁多，肉又唔好食咁多，油又唔好食咁多，咁其實啲人就好驚營養師。咁但係而家呢一代嘅營養師咧，喺我嘅經驗裏邊咧，我發覺咧，其實你應該叫人食啲乜，咁就唔好叫人唔好食啲乜，因為唔好食咧，边个唔知啊？即系边个唔知道鸡皮系唔好，边个人知道食得太多牛油系唔好，一定知道。咁但系其实一个正确嘅正念思想咧，就应该话俾人听，即系你应该食啲乜嘢。 即系等于好似咧父母教仔女一样啦，唔好咩都话我唔准你呢样，唔准你嗰样。 系啊， 其实就话嗱，你可以尝试下乜乜乜， 系 啦，咁样就好啲啦。 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啲营养师嘅形象好咗好多。咁我哋就 咁啱嘅。如果唔系咧，其实好冇趣噶。 系啊， 因为食系开心噶嘛。 系啊，咁同埋要教佢哋一个方法去点样控制食物咯。咁所以头先讲咗咧，就系好耐之前咧，如果又系啱啱毕业咧，其实我都仲好记得咧，其实我哋咧叫人食啲低脂肪嘅饮食。低脂肪饮食即系话，哦，你煮嘢食唔好落油啊，最好就食鸡唔要皮啊，鱼皮都唔俾食嘅。鱼皮即系嗰阵时候我听啲前辈教咧，你食鱼嗰阵时候你搣咗层皮啊，如果唔系咧就好肥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咧系比较旧式嘅建议。咁当然唔系话佢错嘅，低脂肪饮食都系一个好好嘅建议嚟嘅。但系而家咧，我哋廿五年后咧，或者呢段时间嘅演变咧，就叫啲人食好嘅脂肪， 系 好嘅脂肪。咁即系好嘅脂肪，即系意思，譬如我哋成日叫啲人诶橄榄油啊、芥番籽油啊、牛油果或者牛油果油啊，日常食多啲果仁啊、种子啊，食下啲高脂肪嘅鱼类啊。即系皮都唔使搣噶啦，总之你食啲高脂肪嘅鱼，即系譬如三文鱼啊、沙甸鱼啊、鳕鱼，咁呢啲系一啲好嘅脂肪。咁其实 instead of 叫人完全唔食脂肪咧，其实我哋会叫啲人食好脂肪咯，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演变啦。 系。 咁另外就系我哋好传统嘅健康饮食金字塔咧，其实而家都系存在嘅。咁你会记得，如果健康飲食金字塔呢，其实个历史都唔係好长。但係呢，你都会记得呢，其实健康飲食金字塔个底部呢，就係一个五谷类啦，即係叫人食碳水化合物啦、粥粉面饭啦、面包啊、饼干啊呢啲啦。咁第二层就係 蔬果 同蔬菜，係啦。第三就係蛋白质同埋奶类啦。咁另外上面最 top 咧就係少油少鹽少糖。 咁到今時今日就真係都少油少鹽少糖。 係都係嘅。咁呢個你依家健康飲食金字塔咧，其實都成立嘅。但係咧，如果再去細分咧，其實我哋譬如講嗰個飲食金字塔最底嘅部分咧，其實我哋就現實落叫啲人食最多咧，我哋會教啲人揀啲最好嘅。 係。 咁即係而家我哋有分一啲好嘅碳水化合物。同埋一啲唔好嘅碳水化合物，咁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會成日都講話啊，白飯啊、白麵包啊，用精煉過嘅啲澱粉，即係盡量唔好食咁多啦，因為佢會影響我哋嘅血糖，咁亦都可能增加我哋嘅胰島素分泌，咁可能你食得多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啲有糖尿病咁樣。 咁如果譬如話你飯咪溝啲紅米咯，而家 係啦。咁我哋近年嚟，你會聽我哋講咧，就係鼓勵翻啲全谷類嘅食物啦。咁就譬如紅米啦、糙米啦，而家好興嘅藜麥。小米啦、荞麦啦，另外仲有咩野米啦，有啲叫绿色嘅米啦、黑色嘅米啦， 好多种类。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翻翻去原始嘅飲食，系啦。咁所以以前咧食呢啲嘅紅米、糙米咧，我聽啲老人家講咧，嚇嗰啲打仗先食嘅，咁去到一個好富裕嘅狀態嘅時候咧，啲人就開始食，係啦，就開始食白米啦，就以為白米咧係有錢人嘅象徵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咧。 又翻翻轉頭啦，因為知道呢啲嘅白米咧本身個營養價值唔高，咁之後就翻翻去嗰啲老人家講話打仗先食嗰啲紅米啊、糙米啊，咁呢個係我見到呢廿零年嘅一個好大嘅變化咯。 嗯，係。咁食物金字塔裏邊咧，你就講咗最底嗰一層啦，林思維。咁另外其實呢個金字塔裏邊都有蛋白質嘅喎，咁又點樣咧嚇？ 係啊，咁其實蛋白質咧，我哋就鼓勵即係喺啲肉啊、魚啊、雞蛋嗰度嚟啦。咁我仲記得好耐之前，又係啱啱畢業嗰陣時咧。睇啲前輩去教啲病人點樣食嘅咧，如果見過營養師嘅一啲聽眾都知噶啦，我哋用麻雀一隻廣東麻雀蟹去話俾人聽，嗰度叫一兩肉。 係有時你都係咁樣同我哋講噶嘛，其實咁樣令到我哋嘅形象記憶記到啦。 係啦，咁呢個都係仍然都係咁樣教嘅。咁但我仲記得咧，以前咧可能咧，譬如有啲人食啲卡路里食到好低嘅，譬如食一個千二卡路里嘅餐咧，每餐咧都係得兩粒嘅，好似麻雀咁大嚿嘅肉嘅啫。咁你諗落去，哇，係咁咪食好少咁樣。咁其實而家演變咗出嚟咧，反而咧我哋鼓勵啲人食多啲蛋白質嘅食物，咁甚至乎咧去到鼓勵食多啲植物性嘅蛋白質，咁因為對健康好啲啦，咁又可以環保啲啦。咁其實植物性嘅蛋白質咧，近年你會發覺多咗好多嘅唔同嘅產品啦，咁啊唔同種類嘅豆腐啦，唔同種類用黃豆做嘅啲產品啦，咁另外就係nuts啊，即果仁啊、種子啊、乾豆啊，咁可能同埋叫啲人食多啲白肉啊、譬如魚啊、雞啊，咁呢啲都係我哋近年嚟咧鼓勵反而食少啲澱粉質。但是蛋白質要再高一點，才可以幫到那個身體控制體重之餘，其實可以保護我們的肌肉量啊，這樣。所以以前就少一些這些這樣的資訊，近年就多了很多這些的轉變啊，這樣。另外以前呢成日都叫啲人計卡路里嘅，即係譬如一個卡路里，一個蘋果係80卡路里，咁之後一隻雞蛋係90卡路里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咧卡路里已經係唔係好合時，咁繼續都要計嘅。咁但係其實我即係譬如日常嘅一啲建議咧，其實我會叫病人咧，或者可能叫我哋 client 咧，其實係控制份量多啲，咁就用目測去睇下啊，你每一餐食幾多飯，食幾多肉，咁即係食幾多菜，咁我哋會有隻碟咧。show 俾個病人睇咧，你呢個碟裏面咧分一半就係澱粉質，咁有四分一係肉類，咁啊四分一係一個五谷類，咁樣仲要係啲好啲嘅五谷類，咁所以咁樣反而用個目測去睇下自己食緊啲乜嘢咧，反而我覺得係好過去 count 卡路里嘅，係啦，就係咁樣咯。咁另外講營養嗰個進程啦，其實咧，如果你阿千唔知記唔記得咧，我諗25年前咧，當內地未係好發展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迎住啲人喺內地，咪好似冇嘢食啊，好瘦啊，可能唔係好識有外國嘅一啲食物啊。 即係嗰啲係以前窮啲嘅年代嘅時候。 係啦，窮啲嘅年代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個形象覺得喺內地咧，其實見到啲人好瘦啊，冇嘢食啊咁樣啦。但其實變化都好大。原來睇翻咧，講緊體重控制啦，呢廿五年嘅變化啦，其實睇翻啲 data 咧，1982年。同2015年小朋友喺內地嗰個體重嘅變化，咁咧睇翻啲資料咧，1982年當年咧小朋友啊男仔住喺城市裏邊嘅男仔咧嘅肥胖率咧得2% 嘅啫， 係 而家去到2015年啦，即係有限嘅，即係而家嘅最 update 嘅資訊咧，而家嘅小朋友男仔住喺城市裏邊嘅肥胖率咧去到25%。 哦， 你谂下，82年嘅时候系2%， 系 2015年其实系已经系25%， 多咗好多噶咯，嗬。 系啊，咁样女仔咧，又系小朋友啦，喺都市住嘅小朋友，1982年嗰阵咧系2.4%系肥胖嘅啫，咁但系到2015年咧，女仔嘅肥胖率咧，即系小朋友嘅肥胖率咧，喺内地咧系17.2%， 系 啊，咁所以其实谂。除了飲食的變化，即是文化變化或者營養變化之外，其實肥胖率是高了很多。如果你說香港1997年的時候，如果說小朋友的肥胖率是 15%， 是去到2008年呢就 20% 左右，咁即係去到2016至2017年咧，如果根據衛生署嘅啲資料咧，去翻18.4%，係啦，咁所以好似一個山丘咁。1997年15%，去到2008年20%之後咧，因為衛生署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嘅健康飲食嘅啲 program 啦，咁譬如健康飲食做校園啊，或者可能係有形食肆啊呢啲咁樣嘅一啲 program， 或者可能食物嗰個生果月啊咁樣啦，咁咧令到個小朋友個體重嗰個肥胖率咧係慢慢喺2016年咧至到2017年期間咧係減低咗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除咗嗰个饮食嗰个文化变化之外咧，其实嗰个小朋友肥胖率咧，内地啊系个变化系好大嘅。咁、因为其实多咗好多嘅快餐啦，啲人有钱咗啦，咁、多咗入口嘅食物啦，多咗一啲制造唔同嘅食物嘅商户啦，多咗甜饮品啦，多咗珍珠奶茶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段时间咧，除咗我哋话头先啲旧嘅饮食建议同新嘅饮食建议之外咧，其实嗰、那个体重啊，或者对体重对身体嘅影响咧，都大咗好多。 所以嗱，头先你都数咁多唔同类型嘅一啲食物或者饮品，咁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嚟讲，面对美食咧就哇，梗系难以控制噶啦嘛。咁食嘅梗要食，饮啊饮多啲，起码要尝试下新嘢先。有你冇你都试咗先，到真系有事嘅时候咧，先至谂下点样去减啊咁样样。咁所以呢方面咧，又要揾营养师去度身订造，自己系适合饮啲乜嘢，食啲咩咧，咁就最好啦。 系咁，同埋可能而家多咗啲人认识咗营养师嗰个服务啦，咁、所以其实已经多咗人去揾一啲营养师咧。 系 除咗去处理体重控制之外咧，就会处理下其他嘅一啲疾病 嘅控制。其实就系喺健康个角度，因为每个人总有一啲嘅弱点噶嘛。咁到底系点样咧？咁就要揾营养师啦。呢方面你哋就等于一个临床去帮助嗰个客人嘅，系嘛？ 咁或者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社区教育咯。 系 咁，社区教育都系好紧要嘅，即系唔系个个会无啦啦揾一个营养师单对单去同佢咨询噶嘛？因为同埋个费用都会有喺度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我谂另外一个最大嘅发展咧，都系公众教育，甚至乎一啲新嘅渠道咧去教育一啲市民咧。譬如我哋以前唔识用 IG， 而家又要用 IG， 以前冇Facebook， 而家用 Facebook， 咁其实呢啲所谓嘅新嘅一啲传媒嘅技巧啊，或者可能系互联网嘅啲技巧咧，其实我哋都要学嘅。咁、所以呢啲五年嘅变化都系实在好大。 哇！即系越讲系越多一啲资料，咁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要留待下个星期三咧，就再继续。我哋会讲啲乜嘢咧吓？ 咁其实咧会讲下咧，其实而家流行嘅一啲饮食营养嘅一啲趋势啊。咁可能有机会啲人都会听过咩叫超级食物啦，咁、或者有机嘅食物啦，或者而家好流行嘅自由素食啦，咁另外我哋而家好流行去讲嘅咧，就系食物可持续性， 咩都话要可持续性， 系啦，咩叫可持续性咧？原来营养咧同埋食物咧都要有可持续性嘅，咁可以即系下一集咧讲下，其实而家系流行嘅一啲嘅饮食嘅趋势咯。 咁大家持续系下个星期再继续收听啊！唔该晒林少 伟， 拜拜。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 上帝会用众河听见。

美食博览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维持现场不可以进食和不可以提供试食，大会强调是配合防疫指引。贸发局处理总裁张淑芬说，新一期消费券即将派发，对入场人数和人均消费感到审慎乐观。阵间听下张淑芬点讲。 美国总统拜登证实极端组织阿盖达领袖扎瓦希里被美军击毙，而美军亦都说行动是没有造成其他的伤亡。一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近期热浪侵袭全球，酷热难当，大家出街的时候可能都会带定小型电风扇降下温，但长满毛的宠物猫狗外出又怎样呢？日本有服装制造商和兽医合作，为宠物设计一款轻巧的